先砍死自己10000遍，对不对？或者是小孩子还没有回家啊、哦，那他可能只是因为公车误点而已，对不对？可是过了晚上，他平常回来时间过了15分钟了啊、哦，还没有回来，说明他回来的时候也是太平无事的，只是小事一桩，对不对？刚好忘了拿笔记本，所以回去拿或怎么样。可是呢，在你的心里面已经车祸啦、绑架啦等等，已经把你的小孩杀死了10几遍、20遍了啊、哦！所以这就是人的思想的一种，可以说是蛮浪费的地方。那人的思想其实只是一个当作缓冲剂的东西，但是如果我们想活在想之中啊，其实是很可惜的事情，因为想这件事情其实不能够带给我们什么。我们如果要一杯可乐呢，最好是走到巷口 7-11 去买一杯，这样子比较有可乐可以喝。像我小时候就是沉迷于思想的小孩子哦，我暑假开始的时候就想说，哎呀，这个新买的模型啊，就早上睡醒，就在睡醒的时候还没下床，就想我今天要怎么粘它，怎么涂漆，然后怎么样，这铁金刚就会很漂亮。然后暑假过完的时候，模型都还没有拆封哦，我就是那种混账小孩，现在想起来觉得真是伤脾呀啊、哦。那这个，就我们人都会用各种方法让自己沉迷于思想，那。甚至还有一种沉迷，我觉得现代人很讨厌的，就是当他对某一个领域有向往的时候，他会拼命收集相关的知识。那我觉得这也是很糟糕的事情，因为其实知识不能够带给我们太多，知识只是补到思想的地方，而人真正的心力是感知力跟表现力，不是思考力。我上堂课有特别强调过，就是人的心力是感知跟表现，但是不可以包括思考力。你在心里面想说把人家踹死10000遍，那个人还是活得好好的，你要真的有能耐一掌把他打死才算。好，所以这个地方，所以用心力来让人不思考，这是让人不思考的最高段的处理方法。那我们先从低段讲起，就低段讲起的话，就是你要不思考，你要练习这个木克土。怎么讲呢？就是你的烦恼你要让它具象化。比如说你在想说你的新房间要怎么布置，你不要闷头想，你一面在想就一面把你想的东西画在纸上，这样子你就把它具象化，这样就可以不伤脾。但对于一件事情你在很烦很烦，对不对？当我们在为一件事情苦恼、在难过、在忧愁的时候，要记得用纸笔写下来。就是当你用纸笔写你的烦恼的时候，通常你只要写一遍，那个烦恼就这样子在纸上了。可是如果你用想的，有时候同样内容你会想很多很多遍啊，那这是很麻烦的事情。他说一想再想三想，像我当年我这个沉迷于思想的小孩子啊，有一次去给一个类似那种什么有神通还算命先生之类的人看，他就看了我一眼就说，哈哈，你在想你的头啊是绕树三匝无枝可依啊。我想想他讲的真对啊，我就是一天到晚在想啊，都没有做，那就是这个样子，就是没什么行动力，就一直在想。那这个所以呢，最低级的克制思考的方法就是有任何烦恼、有任何担忧的时候写下来，这样子至少可以把它的伤害减到最低。但是这只是一个最低级、最消极的做法。那第二等的要人不思考的方法呢，就是对我们这个会思考的这个头脑啊，要看破。因为我们在思考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那是我在想，对不对？会觉得这是我，所以不能把它摆脱掉。但是有没有办法把这个我当作不是我，然后把它踢开呢？其实可以的。就比如说我现在啊，对于这个台湾的气象播报没什么兴趣看。怎么讲呢？就是它常常让我失望。我想它的准确度好像只有60%左右吧。就是他说有寒流来，那通常都一定会有啊，那个大范围的都没有问题。但是他说会下雨或者不会下雨，有时候就不太准。那这个常常就是他说是晴天，结果我就出门然后被淋啊，那就会觉得气象报告的准确度哦，好像只有60-70%的准度，不太值得信赖，所以我都懒得看了。像我这个礼拜三啊搬家，像我妈妈跟我外婆啊就打电话来叫我不要搬，说因为气象报告说会下雨， 那我就是跟他说，其实是我外婆在担心，然后不敢跟我讲，因为她每次跟我讲都会更气，然后她就打电话叫我妈妈跟我讲，然后呢我妈就打电话来找外婆的嘱咐，告诉我说，儿啊你不要搬啊，因为下雨啊。我就说，如果这个气象报告它是准确的，我搬家的时候果真淋到雨了，那这个淋雨的痛苦对我来讲是一，可是万一这个气象报告不准确了，我那天发现是大晴天，我受骗了，那个痛苦就很大了，我宁愿赌那个一，我不要受那个被骗的痛苦，就是我很讨厌被骗的感觉，所以后来就搬了。但刚好早上雨都很小，所以搬了也没怎么样这样子。所以就是当一个气象报告的准确度只有六七成的时候啊，我们都已经懒得再收看它收听它了。所以我平常不太看新闻报道跟气象，也不太在意，因为觉得就是可信度没有那么高。那同学能不能理解这种感觉，就是说不太值得相信的东西就懒得看了，或者是说就是有一本杂志它的八卦每次都跟真相脱离得很远，你也懒得看了。那如果我们对于气象报告能够有这样的傲客心态，因为你不够精确所以我不要看，那对于我们对未来的担心，为什么不能用相同的标准来看待它呢？就是把我们自己的头脑啊想象成一个气象台，每天预报明天会发生什么事啊，明天那个同事啊那个死混账可能会给我什么脸色看啊，明天去学校老师可能会问我什么问题啊，等等等等，这些我们每天在担心未来的事情，或者是小孩没回家想说他今天是怎么个死法啊，那这个我们担心未来的事情，或者说我明天要见谁要谈什么事情，我要先准备说什么，然后我说了什么他可能说什么，我要怎么样再回话，这些东西你如果每一次你在想未来的时候啊，都有意识的去看你所想象的那个未来，请问各位同学，它的准确度到底有百分之几？我自己估计我自己对未来的揣想能力啊，恐怕正确度没有到10%哦。就像这个礼拜三搬家，因为我上礼拜天啊顾不到工读生帮我搬，所以就雇了一个我不熟的同学，那雇了一个我不熟的同学帮我搬，然后我就会有点想说可能会出什么问题，然后跟陈助教讲，然后陈助教跟我就在礼拜二晚上啊就在想说明天可能会发生什么状况，然后就在那边想想有的没的，然后就想说那个人可能会问我什么怪问题，我要怎么回答之类的，然后呢就到礼拜三根本这些事情都没有发生，就觉得好冤哦。所以截至这个礼拜二的我的预测未来能力都是低到趋近于零的准确度，就是以我这样的心力是没有办法预测未来预测到准确的。所以有这样子的经验一次又一次，而你有意识的去面对这样的经验的时候，谁还会有兴趣收看这个不良气象台啊，根本整个电视砸掉算了。就当你观察自己观察到有这种感觉的时候，你的头脑就会把它关掉，就不再收听，那时候真的是硬的把它关掉，就是不再想收听了。当你打从心底深处觉得这个气象对你没有意义的时候，就会关掉了，那你就不会再想了。但这东西也是我越来越能做到，但是不能说100%做到。那如果有同学说舍不得关，因为我预测未来很准，有六七成的准确度，那各位同学包括我，我给你钱你帮我买奖券哇，这太重要的能力了啊！你可以去当预言家。这个那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头脑不如关机哦。就低于六七成的准确度，那就可以不用收看了。那更何况我们一般人的头脑预测未来，那准确度没有超过一成的啦。所以这样不是很简单吗？好，这是一个终极的停止思考的方法。那至于说高级的停止思考的方法呢，其实是有可能的。可是我想一般人很难经验到这件事情。比如说有人说什么他练打坐可以练到心无杂念之类的，但是那个东西我觉得很不实在，因为我到底是一个比较基本教义派的庄子学派的学习者，所以我会觉得我比较信任庄子那一套。那庄子那一套是什么呢？就是达人的修炼。那我曾经在班上跟同学讲到说，有一个那个国家地理频道播放的那个下棋的达人，他可以 一瞬间就下很 就下棋可以一瞬间就出招，然后他每一招都很漂亮，然后能够打赢别人，可是他是没有思考的过程的。那为什么能够完全不去看那个棋，完全不去想我下了之后对方可能怎么下或者怎么下，那是因为他已经完成了他的达人的训练，他整个东西在下意识的世界就完成，他的头脑是不用思考的。那这样的一种状况呢，是在达人的世界会有的。那么我呀，几年之前呢，就比如说今天没有来的助教啊，就是几年之前就跟助教一起在家里面读中医，读到今天。我过去几年我一直觉得我的助教的医术跟我是差不多的，因为我们一起读书，我并没有什么好藏私的嘛，我读到什么他也读到什么，所以我会觉得助教那帮人看病的能力也不差啊。但我很多同学也看得很好啊，就是看得蛮不错的，就是也会让我觉得说助教的看病的能力跟我是在差不多的地方。可是一直到最近这一两个月啊，我觉得我跟助教的看病的能力拉开了一线的差别，而那一线的差别我会觉得或许助教日后会走过这个瓶颈，那也不是瓶颈，就是我也是自然发生的。就是我这一两个月在帮人看病的时候，开始会惊艳到不想这件事情，就是别人说症状，那我就哦要这样开着递过去，就是我并没有在听取症状的时候有思考这个活动。就是当我们说火生土，对不对？所以呢心生脾，当你的感知力跟表现力有到一个水平的时候，你是可以不必思考的。那当然我觉得我会开始进入不思考的状态，是因为《伤寒论》可能从前有读，后来又有读，然后又有读，那这次教书我还是比从前还要用功的读。那当你跟这东西混得熟了，次数多了啊，就是熟到一个程度以上，就会开始进入这样的状态，就是你的医术这个能力变成你的直觉的一部分，就别人说一些症状，你药就开出去。那当然先决条件是你开出的药还要能把人家医好啊，现在很多人是凭直觉乱开药把人家医坏了，那不算啊。那所以在一些追踪之中发现说你开出的药效果都还可以，然后都没有经过什么思考。那个时候我再回头看有一些学中医的人，他广读群书啊，去吸取各家各派的这种绝招用药的技巧，或者是去抄谁的秘方，或者是去收集很多知识的时候，或者甚至同学在问我说啊，这个辩证点跟这个辩证点很难分辨，那我要怎么样分类才行的时候，我忽然觉得我给你任何回答都帮不到你。因为伤寒论的学习是有成功的办法的，就是你对这个书是一遍又一遍的读，一遍又一遍的实践，有一天你熟到一个程度以上，你就具备了感知力跟表现力，也就是说有这个心力去把人医好，这个最重要，而不是有这个思考力去想的天花乱坠。那所以如果有人问我说啊，这些问说啊，我看就是学习中医怎么样，注意这点还那一点，其实我到现在我会觉得不知道。哎，就是《伤寒论》一次又一次的看，然后生活中去实践它，日子久了有那个医术了，比什么都重要。如果你没有那个心力啊，你在那边收集这个绝招那个绝招，其实耍不动的。所以我会觉得可能助教再多读几遍就会也会进入不思考的状态，但是我现在看到助教思考就觉得，当然这也是真正的是五十步笑百步啊，就是几天之前我也是那个状态，我就会觉得哎呀好辛苦哦，我现在帮人看病都没有在想的了，但有的时候是超过我能力的，我就一片空白什么都然后就说不会看，对不起啊。当然是我没有说我是从此以后变神医，并没有，我只是说《伤寒论》的这个学习系统啊，大概就是这样子，这渐渐会进入一个直觉的状态，所以我现在看病已经有一半以上的情况是没有在思考了。那么所以我有的时候看同学啊在学习中医，也会觉得有些同学学习中医的战略比较正确，像我有的时候会看到有些同学啊，他给家里面的人开药，偶尔给他身边的人开药，哎，随便开药随便医好，然后呢问他是怎么思考的，他觉得没什么思考啊。那我有时候会好奇这一类的同学他的那个 这中医能力是怎么练成的。那我觉得这类同学他有一个很基本的觉悟，就是来听这个人的课我是不必用功的，重点我是不必记得的，然后呢就只是上课录音档的平常多听听，然后跟他混熟一点，就这样子。那听多几遍呢，渐渐就比较有感觉了，那这样就好了。就是其实这样子反而是读学习伤寒论的战略正确。那我看到那种很努力要用头脑学习伤寒论的就是我有遇到过那种学生，他整理的笔记比我教的还要好，就是说的重点要归纳勾勒的漂亮的不得了，我看到这个人的笔记就感动的简直要痛哭流涕啊，就奇才啊。可是他开药的那个能力比那个很混的只是多听在那边鬼混的那个差很多。这个是战略的不正确，就是伤寒论不，就是中国人的技术都是易道的修炼，易道的修炼不可以用头脑去练的，就是不可以在思考力的世界里面说要努力想通什么问题，就是伤寒论这种书就是乱读，对不对？就乱读，就是一遍又一遍读，然后熟悉它，然后用它，久了那些能力就会有，那有那个能力就好了嘛。那那中间的道理你想得通或想不通，其实都不是那么重要。那所以。那现在的人的学习就好像有很多力量要放在思考力的满足，什么东西没有看懂想不通就受不了，然后就一直在思考力上面搜集情报。那到现在已经有一些人是所谓的情报收集狂就是很喜欢去收集某某权威角色说什么话那类的，什么金玉良言在家里面鞭大拳击一样。那其实这些东西就是有补于他的思考力却无补于他的心力所以当你心力有练到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人不必思考。比如说如果有一个人他即席演讲的能力很好，他看着他的这个观众呢就能够感觉出他今天该讲什么，然后就讲得很漂亮的话，那这样的人他要准备演讲他可能就不需要请打草稿，是不是这样？可是如果一个人他没有这个感知力跟表现力的话，那他要准备演讲站在家里面先打稿再背稿，对不对？然后就一次又一次的反复背诵，然后才敢讲。所以就是当一个人的心力不足的时候，他就会拿思考力来取代他，而思考力其实是心力不足的一个代偿反应而已那这样子，所以如果我们真的照这个中国人传统的比如说庄子的这个达人修炼去让自己具备这个心力的话，那思考力就会真正的越来越少，因为你会觉得不必思考了呀。就像你遇到什么事情就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就好了，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就是当我们有足够的能力的时候会比较不需要思考。那我这个东西绝不只是中医的领域在做自我夸耀，我看到那种修乐器的人，做木工的人，很多人都已经到达这个境界了，就乐器有什么毛病他一摸就把它修好，那怎么回事他也讲不清楚。就这样的领域，各个领域的专业人士都会渐渐的进入不思考的状态，他就是有那个经验值跟那个能力所以要从这个土火生土的角度来说这个如何克制思考力，我觉得也算是有意义的所以那而且呢，当然因为我呀是一个只有学庄子没有学这个禅修的人，所以到底那种打坐让自己不要思考这种问题有没有效，这个我都不知道了。只是在我的庄子学门里面会觉得说当你练到这个领域的时候，你的能力进展到比较接近达人领域的时候，你会越来越没有思考这件事情，那心就自然而然就安静了。所以这不是一个不可能，就是任何一方面的能力越好的时候心力越好的时候，人就越来越不需要思考力这个代替品所以大概是这样的一个状态。那如果我们的脾脏受损的话，我们用大春圈大概是摸哪里呢？其实大春圈没有特别一个讲一个脾经那因为如果用奇经八脉来说的话，脾脏的状态，因为脾是太阴是至阴，就是人最柔软的这个区块，所以我们通常就是检测它的能量呢，与其找脾经不如用任脉就可以。所以这个嘴唇下面这个承浆穴摸一摸，如果他摸了这个承浆穴，你的大春圈会松很多的话，那代表说，因为承浆穴是任脉嘛，任脉的端点，那代表说他是活在这个压力之中，就是压力很大的人，任脉这边会受伤那这个也关系到脾。那相对来讲，督脉的端点，这个人中 哦，对不起，我说错了，任脉受伤不是压力，是压抑，就是英文说的 suppress。 压力是督脉，当我们活在压力之中的时候，摸人中，手上那个大圈圈会松掉。那人中这边是 stress 啊，是压力，所以那压力的话它就是伤到督脉，伤到肾阳。那压抑的话，什么事情都闷在心里面想不表现出来，这就是伤脾了啊。那至于说足阳明胃经啊，就是眼睛下面这个承气这里，如果你摸这里脾胃脾胃啊，如果摸了这个足阳明胃经的这个地方啊，承气这边摸了这个会松掉的话，大圈圈会变得特别松的话，那意味着你的足阳明胃经是被担心焦虑这个情志所伤。所以如果你是一种担心焦虑的话，它就会伤到胃。那这件事情呢，其实一直以来啊，都是中西医界的一个各执一端的事情。因为西医呢，它有一些研究，有说这个胃溃疡是什么幽门杆菌造成的，是不是？是哪一种菌？幽门杆菌，对吗？小鱼助教是吗？对啊。那但是呢，其实我们也知道一个人得胃溃疡常常是因为一个人怎么样活在紧张之中，是不是这样？听说从前啊，几十年前的这个台大的这个那个学生做的实验啊，他们有把那个小白老鼠泡在水里面啊，然后一直加水去吓它，不把小白老鼠淹死，可是让小白老鼠以为自己会被淹死，然后半个钟头以后再把小白老鼠杀掉解剖，就发现他们胃都是烂烂的，都变胃溃疡了啊。所以活在这种焦虑跟担心之中啊，胃就会受伤。那活在什么事情都闷在里面不表现出来的心，那种心情脾就会受伤。那这个都是伤脾伤胃伤的很根本的东西。你说啊，我去吃什么刨冰，什么再吃麻辣锅啊，这样搞得冰火九重天，有多伤胃？其实不见得比你担心焦虑要伤胃哦。所以大家心情的环保还是很重要。相对的，如果有一个人天天都在焦虑啊，然后弄到胃溃疡，然后他还是继续焦虑，你说什么药能够帮到他？因为能修补胃溃疡的药都是很温和很温和很温和的补药，那些补药打不过你的焦虑的啦，哦，都是很温柔的药。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想我们对于这个五脏跟情志的关系呢，当然我还是要一再的说，我这边能够举的例子都是九牛一毛，都是非常少的。因为天底下有各种个性的人，我的人际关系不广，我没办法认识全世界的人，所以我只能够举我所生活中会遇到的一些例子。那可能同学在生活中还有更多的例子啊，可以去注意，就是看看我们到底啊平常在怎么动自己的念头。那我们这个心肝脾肺肾的这个五行相生，你想一个没有恐惧又很有志气的人，他的肝的运作一定会比较，就有志气的人就比较不会跟外界纠缠不清，对不对？所以水生木就会存在的。那当我们说要肝好，就要一个人输出的功率达到最大的产能，对不对？要做事情都很有效率，不要浪费自己投出去的力气。当你做到这件事情，你的心的感知力跟表现力一定会强。那心的感知力跟表现力强了，这个人就不会高兴，然后也不会思考。那脾不思考，脾就强了。那不思考的脾，那作用在肺，那不思考就没有烦恼，没有烦恼就会很有魄力，所以很有魄力的就是脾好的人，肺就会好，就是土生金，对不对？那肺魄力很强的人，他没有什么好执着的，他当然更没有什么好恐惧的，就是他对于这个世界是很清淡的。就是因为我们说肾那个志气最基本的设定，就是要感觉得到自己不只是这个地球人，你也是一个死后要回到天上的灵魂人，有这种感觉的人才能够达到医家跟道家所说的这个志气。所以当你有那个肺的魄力很强的时候，你对这个世界执着度不高的时候，其实你相对来讲你的恐惧也就会变得比较少啊。所以这样的一个五行相生呢，以情志来完成，是一个在理论上或者实践上呢都是很可以做的事情。只是会不会同学会觉得修身养性比较不好玩啊，吃药比较好玩？那当然这也是一个选择，只是我自己是觉得呀，学中医啊或者是学庄子啊，就是当我们在用这些理论在改造自己的心情的时候，总是觉得蛮有收获的。因为 活得一天比一天快乐嘛，啊，那这感觉还是蛮不错的。那么，但我们呢？那至于说这个心包跟三焦这两个系统啊，心包要讲清楚，我说过要到厥阴病的时候才好讲。那三焦要讲清楚的话，那是少阳区块啊，会比较能够讲得清楚，因为这两个地方都是中医里面比较不容易去理解的地方啊，需要好几个张仲景的这个篇章里面的一些治病的方法，可以帮我们勾勒出这两个区块的状况。那我们就下课休息一下，再回来讲我们的赠送课的第二部分，就是中医的减肥的一些方式啊。